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上工作，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我和你吻别让讽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在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在会议期间，本市的多条主要道路以及活动现场周边的道路将会采取适时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管部门也会定时的发布次日的交通预报，方便市民进行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避开临时的交通管理区域和路线。近日，以畅跑曹妃甸共创文明城为主题的2017曹发展杯曹妃甸湿地半程马拉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比赛将会于5月21号正式拉开帷幕。竞赛项目分为半程马拉松和8公里滨海文化跑两项。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中，以京津冀地区的报名者为主，充分体现了全民健身、大众参与的特点。再来关注油价方面的消息，5月11号的24时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再一次的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本轮的油价调整将会迎来年内最大跌幅。根据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本轮的油价下调之后，消费者加满一箱汽油可以节省大约9元钱左右。北京今年要在红绿灯上做很多文章，在全市形成10条绿波带线路，其中包括二环到通州的绿波带走廊。届时从二环到通州，只要赶上一路绿灯的绿波带，全程只需要30分钟左右。 像一整夜的梦，痛却怎么也不走，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或许只是该结束的时候，想起你那句还是朋友，为什么我竟如此痛在心头，如果你在寂寞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眼眶是否会发热，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心里是否会有一点舍不得，轻易的流，你也用不着迁就，爱就像覆水难收，情又有谁能强求，再不痛是哪里出了错，或许只是该结束的时候，想起你那句还是朋友，为什么我竟如此痛在心头，如果你在寂寞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眼眶是否会发热，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心里是否会有一点舍不得，在寂寞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眼眶是否会发热，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 痛，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只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你 十秒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喊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会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副句，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

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曾经有很多次想要去看一场话剧，看一场演唱会，但总是因为一些事情呢耽误了购票，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只能去找黄牛了。甚至我曾经也听到过很多人感慨，为什么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会被黄牛炒到这么高，为什么想要去看 idol 的演出这么难呢？就在前几天，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吸食区是黄牛的终结者，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要生物摧毁，而是要一种改良和升级，提供平台把这样一个环境变得阳光，变得透明，变得规范。说这句话的人是吸食区的创始人李明伟，那么我们今天的老板说也邀请到了他，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吸食区的创始人李明伟。 李明伟先生告诉我们，把吸食区定位为一个中国演出票务的交易所是他们切入市场的第一步。在创立吸食区之前，他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次很差劲的经历。 这个说起来的确还有点小故事。我爱人呢，他是蛮喜欢看演唱会的，他是那个梁咏琪的一个粉丝。我们曾经有一次为了去买这个梁咏琪的门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啊，都没有实现啊，找了很多网站，也找了很多平台，结果到现场去还是拿不到票。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粉丝要看一下自己的偶像怎么这么的困难，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点事情。所以吸食区呢，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我心里面有一个萌芽了。后来我是到中欧去工作的时候呢，正好是研究到了美国的一个案例。美国有一个网站叫 StubHub， S-T-U-B-H-U-B，它现在已经成为整个北美市场最大的一个交易平台，它就是一个新意的创新的一个模式，来解决这个买不到票，解决这个买票不靠谱，解决这个票价太贵的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这个模式。 在票务领域其实有很多的痛点，但是最大的痛点就是假票。而在经营领域来说，诚信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同样，九六九也一直在致力于让企业为诚信发声，甚至很多的企业都参与到了其中，说出了自己的诚信宣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李明伟先生 也给我们表达了他对消费者最诚恳的态度。 我们觉得我们最自豪的一点是马云也没有解决的一个困难，一个社会的痛点，我们解决得很好，就是我们成功的有效的防止了假票。我们网站上线运营到现在10年半了，没有出现一张假票。 坚持一个习惯10年真的很难，这代表了一个人的自制力。那坚持没有一张假票的出售同样是有难度的。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和经营者，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经营方式。可创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光做到诚信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还有很多个环节需要你去串联。而李明伟先生在节目当中也说出了他对于创业的看法。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创业的过程当中他考验我们的不光是体力智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力，就是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挑战的时候你能不能坚持住。我觉得我们一路走下来我们很幸运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坚持住了。这当中支撑我们的我想有很多的因素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确想做一点事情，不光是说希望获得一个商业上的成功，我们也希望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市场做一点事情。第二的话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本身大家就是喜欢折腾，觉得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折腾反而是很没劲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愿意去折腾。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本身个性就比较执拗倔强，我们碰到很多问题啊会想各种办法去解决它。最后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心理素质，就是不要因为我们以前成功过我们就一定认为这样可以成功。所以我们归纳一下，叫要善于否定自己，只有否定自己才能成就自己。 从票务领域的小白到黄牛的终结者，一直以来李明伟先生以票为媒介，从传统的小票代做起，整合上下游的资源。他说抓住票就等于抓住了人群，抓住了产业链。甚至在他的创业历程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在于，创业并不一定是一个大的方向，而是一个小的切入口。目前的西市区已经覆盖了很多个城市，交易额更是达到了非常喜人的数字。对于创业路上的经验，李明伟先生同样给了我们一些指引。 不管我们是做传统产业还是做一个新兴的互联网产业，就我们一定是围绕人在做事情的。不管是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还是我们企业内部的对团队的管理，其实都是围绕人在做事儿。我们如果有效地抓住了人心，很多事儿就好办了。 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在西市区的网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现场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精神，把情绪在你我他之间不断的传递，并且制造升温的效果。我们看见了，我们感受了，我们表达了，我们认同了。同样，我们也希望老板说可以像西市区的现场精神一样，让在听节目的你能够收听到更好的故事，收获到更有意义的创业经验。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想创业可启动资金还是差一点，怎么办呢？别担心，找顶呱呱呀，专注房产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后再收费。电话400-005-5002，记住400-005-5002。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底网。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5月28日 跟969汽车俱乐部自驾东北边境之旅，登长白山，观天池美景，进朝鲜感受异国风情，即使在边境公路上感受别样美景。报名咨询电话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忧虑便会相伴而生，因为永远呢都会有人比你更优秀，所以试着去接纳自己吧，想想你能为自己做一些什么，把精力和时间花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重要的不是外界的环境能够给予你多少羁绊，而是你愿意为自己做些什么。当你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时，焦虑才会越来越少。 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

起那过去那种快乐，狂热的爱着，能不能选另一个人填饱爱的饥渴，多困了又然后呢，能不能给我一个吻，不带一丝冰冷，温暖我的唇，能不能就继续放任，让我们逃避着熬成了一段永恒。能不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非常适合女孩子的一首歌曲。爱打扮是每个女生都应该有的一个特质，而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化了妆才跟你见面的女生，那你一定要珍惜她咯。如果女生每次见你都化妆的话，她不是喜欢你，就是对你表示尊重。 因为男生呢根本就不知道女生的化妆品到底有多贵，有多少种。都说化好了妆的女生就是一个会呼吸的人民币，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女孩子们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呢？这里是 FM969， 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听资讯，听听歌。 Hi。 呦，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湖南卫视歌手指定座驾广汽三菱欧蓝德，20万以内七座大空间四驱真 SUV， 一年零利息，5年15次保养机油等，六重大礼，红动五月，详询广汽三菱北京各经销商。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更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牙，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沙发，5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的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对自己多伟大，写的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的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 是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暂时就像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看不见过往的心理想，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等月亮人月迷惘， 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来的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世界越繁华人心越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400-005-5002，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400-005-5002，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400-005-5002，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400-005-5002，上小丁网。 缤纷亲子吃喝玩尽在北京嘉里大酒店佳品餐厅，熊猫家宝和糖果姐姐陪伴小朋友们品尝儿童自助餐，儿童特遣乐园各式亲子活动畅玩乐翻天。85652088 85652088。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谱出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969唱片日历。 1990年12月，林忆莲和她那些年轻有为的音乐合作伙伴们，带着玉满香江的都市触觉，来到台湾，推出了她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面对着陌生而广阔的新市场，唱片公司自信而诱人地在专辑文案里强调，今天你也许不知道他的名字，明天你将不会忘记他的声音。 爱过就不要 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 关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或许连林忆莲本人事先都不曾想到，他对国语市场的第一次出击就能够如此轻易地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与赞美。华纳邀来陈志远和丁晓文这两位名家来为林忆莲精心打造出这首经典之作，不过我却始终都对他的苦情不太感冒，或许是因为感觉偏离了我心中三弟的那种潇洒独立的港式都市触觉。但是对于广大之前未曾接触过他的都市触觉的国语歌迷来说，这种温和的潮流之作却是相当适合的。看来制作人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粤语和国语市场中歌迷口味的差异，所以在从专辑文案到图片都在向国语歌迷们极力灌输展示三 d 新派都市风情的同时，依然将这首比较传统式的自怨自艾的歌曲摆在了标题主打的位置上。 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作为三 d 在香港都市触觉系列的延伸与扩展，这张唱片既没有生搬硬套港派风情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也没有像一般的香港歌手的国语专辑那样一味讨好台式歌迷而失去自我的风格。作为真正进入国语市场的香港女歌手第一人，林忆莲的成功也无疑给后来趋之若鹜的跟随者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从来我就不曾后悔， 经典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诠释出当代都市男女疏离空虚的情感，并给予了听众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慰藉，这便是林忆莲的歌声所拥有的。听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天色已黄昏，

想到你还是暖的。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曾经听到过长辈们无数次的说起这样一个经典故事，向往都市生活的叔叔熬了好多年终于买了房，但是因为车位太贵，每天上下班还是要挤地铁。而舅舅一毕业就回了家工作，如今已经是家里单位的小领导，在县城里呼风唤雨，有房有车，生活惬意。虽然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但是如今的我们同样上演着类似的戏码。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发小娶了他初中时暗恋的女生，而作为当时班草的哥们儿，至今为止却依然单身一个人，与人一起合租，在大城市里住着狭小的31厅。前两天在商场里看到了一个名为《空巢青年》的画展，其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小城里一套房，大城里一张床。如今的北京生活着很多很多的空巢青年，他们总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在偌大的城市当中没有什么空间，唯一回到家里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自己的一张小床。可是这样的生活却依然有很多人在选择，小城市里一套房，大城市里一张床。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又会作何选择呢？ 我们也绝不退缩。怪这风景被一次提醒失去森林，落叶声音听不住我们的关系，就算是世界要崩溃，亲爱的我也绝不会落泪，不放弃爱过的那种感觉，珍惜着有你记忆的一切，就算是世界要倾斜，亲爱的我也绝不说离别，尽管 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瞧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